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二十集。 桂晓， 嗯， 桂晓吸了吸鼻子，陆延辰扣在他脖梗后面的手掌用了力气将他带过去，在归晓还在想要说些什么时，直接俯过头去堵住了他的嘴。附在归晓耳根后的掌心也渗出了不少汗来，不知是陆延辰的还是归晓的，铺天盖地都是陆延辰的气息，归晓最怀念的感觉。不管这个男人在外人眼里多乖张多不近人情，可他的吻只有归晓清楚，是温柔的。归晓没和别人接吻过，但电视和文字描述也看过不少，可还是找不到和陆延辰接吻的感觉。不管是亲吻他的方式还是搂抱的动作，都能让他感觉到这个男人舍不得让他有一丝一点的不自在和不舒服，所以一直到现在他都坚持对任何人说自己最喜欢温柔的男人，那种温柔最亲密的人才能体会。陆延辰感觉归晓在回应自己，手掌从上到下一遍遍轻抚着归晓的背后，血液里流淌的是曾回想过成百上千次的那种感觉，无法描述。陆延辰称之为归晓。和归晓的那场分手，毫不夸张地说，曾要了他大半条命，现在都是心有余悸。那时要不是在部队上，有每天从早排到晚的训练，还有那些突然而至的集训挤走了所有的个人时间，陆延辰会更为痛苦。不管是烈日灼身的荒漠，滂沱大雨的草原，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所有经历都在帮他一遍遍从脑海中把归晓这个名字冲走。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他为归晓是真哭过，不是那种嚎啕大哭，也没有方寸大乱，所有戏剧化的痛彻心扉的场面都没有，甚至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会那样。归晓说分手，他就一遍遍打电话过去，归晓再一遍遍挂断，多半句话的时间都不给他。边疆地区管理严，普通士兵不许用手机，他除了打电话别无他法。这么来回几次，陆延辰也就放弃了，怕打得太多归晓会被家里人骂。直到分手过了大半年，他才终于有机会来一趟北京，隔天就要回去，可那晚归晓还是不肯见他。陆延辰没回家也无处可去，漫无目的在火车站外来回义务巡逻打发时间，从深夜到天亮，抬头想看大钟的时间，眼眶突然就酸痛发热。没人会发现，可他自己心知肚明，那是真哭过。有个词叫后知后觉。那晚陆延辰不放心秦小南，吃到半途就走了，因为表弟夫妻两个在，两人没有多交流什么。等归晓吃完去结账，才被告知先走的那位先生已经将这单结清了。晚上归晓也没和陆延辰通电话，就发了几条消息，借故说想去看看小南，约了他翌日上午的时间。于是当归晓隔着前挡风玻璃和走出汽修厂的陆延辰对视时，终于找到了昨夜辗转难眠不敢相信真的已经和好的根本原因。一切都太快了，就和当初牵了手的那段日子似的，没预兆，没准备，以至于漫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会忐忑，反复和陆延辰强调 在一起就不许分手， 陆晨，你要是敢分手，我就哭死给你看。你不许玩玩，你保证发誓，怎么吵架都行，就是不许分手。 这是归小娜时最常说的话，估计是陆延辰这人看上去就不太能给人安全感。那时陆延辰每每听到这个问题都不予理会，越不理归小越强调，无限循环，乐此不疲。现在想想，小时候那真是矫情。后来一问身边人，差不多初恋都挺作死作活的，年纪越小越折腾。这么一回味，却恍若两生。陆延辰捏着个易拉罐走进归小的车，随口喝了口雪碧，隔着那透明的玻璃看着他。冬日的光投射进去，勾出了归小下半张脸的轮廓，角度问题看不清全貌，但是能注意到他嘴唇上有淡淡一层水润润的唇彩。过去在一起时，归小还没有机会涂抹这种东西，所以干干净净的，可昨天亲上去时却有类似于樱桃的甜味。那一瞬让陆延辰心摇神荡，不习惯归不习惯，但他终于真切感受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那种不能放在言语上表达的渴求。归小开了窗，陆延辰仰头灌下最后两口剩余的雪碧，两指捏扁了易拉罐，将手肘压到车门上。 开进来，给你验验车。 归小笑着看他，低头刚想重新启动车子，陆延辰又说： 下来，我开吧。 归小也想着他比较熟，于是下来将车子交给了他。从厂门口到里边不过一小段路，归小没再上车，跟着陆延辰开车的轨迹走了进去。门口老大爷见着这车和姑娘都有印象，抱着自己的小收音机摇头晃脑地从传达室窗户边探头望着瞧热闹，心里还想着陆家这大儿子从回来就全都是热闹，真是看都看不完。那厢刚闹退婚，这厢就又有姑娘找上门了，好像这姑娘之前就来过，眼熟。老大爷越想越有滋味，关了窗继续琢磨去了。刚过了年，正是汽修厂最忙的时候，院子里一排排都是等着检修的车，六个检验员身边都围住好些人，都在交接进厂的车，听这个说故障，再去和那个商量着敲定项目和用料，顺便告诉对方是春节旺季要等。有个客户毛病小，就是停车时被出租车蹭了，喷个漆完事，被告知至少要等10天以上。濒临暴走时，眼见着陆延辰直接开车进去，惊了。 哎，我们还排着队呢，那边怎么就自己开进去了？哎，你们不管啊？ 好了好了，给你单子，到时间来提车就行。那是我们老板的儿子。 归小正经过，听在耳朵里，莫名有种自己是关系户的负罪感。他走进去，厂房里几十个维修工正热火朝天地忙着，看到个大姑娘走进来，都多看了几眼。有人先前见过归小，有人没见过，低声讨论了一会儿，笑得隐晦而又露骨。陆延辰十几年没回来，一回来就有个姑娘节前节后跑了两次。先不说镇上那大美人的婚约，光是这个小插曲就胜过这里不少光棍儿。归小被看得很是不自在，快走了两步，到最里处已经熄火的车旁。陆延辰将易拉罐丢进垃圾筐，头都没回就说： 有点跑偏，噪音也挺厉害。我一会儿给你检查一下胎压，做个四轮定位，再看看轮胎。早上热车是不是抖得厉害？ 还行吧。 气门关闭问题，不常跑高速，多跑跑自己就好了。 从粉尘过滤芯又说到清理积碳，归小听得一愣一愣的，只觉得陆延辰比 4S 店里的人还会忽悠人， 似乎自己早前就被忽悠着做过一次四轮定位，难道没做好？不过不管陆延辰说什么，龟晓都觉得他是专业的，也就不再操心，反倒左顾右盼去找秦小南。 哎，小南呢？ 钓鱼去了。 陆延辰走去墙角，半蹲下找工具。秦小南来这里没几天，就哄得汽修厂里的人从上到下都喜欢他。起初大家还真都以为是陆延辰在外面和哪个女人生的，后来搞清楚了，倒也都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汽修厂里的好几个都是临近几个村子里的小年轻，今天正好调休了，商量在运河上凿个冰洞钓鱼捞鱼。秦小南新鲜劲儿起来，就追着去了。陆延辰在找工具，龟晓也跟着蹲在他身边。 这叫什么？ 梅花扳手。 那个呢？ 套筒扳手。 陆延辰说完，拿起几个套筒头给他示范着装上，再卸下来给他讲是扭哪里的螺母，比如轮毂和轮胎螺母。他手指长，又是个绝对的熟练工，拎起什么都像在玩，还总习惯性在手里掂两下，动作潇洒轻佻。龟晓这么瞧着，倒记起陆延辰玩台球时似乎也是这样的派头。龟晓凑近看，在他右手虎口的位置不停有淡淡的温热气息拂过去。陆延辰手一顿，动作忽然就没有方才那么流畅，最后随便将东西丢进塑料箱，两手空空的起身。 你不是要给我验车吗？ 下午再弄。好了。 陆延辰拉住龟晓的手臂，将他整个人拽起来。龟晓有些莫名，跟了上去。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